第145集，孙定义。仁义的眼皮越来越沉，呼吸越来越衰弱，他最终连挪动手指的力气都快没有了。对面的人拼命叫着他，可那声音听起来太遥远了。当严爵的举高平台赶到时，仁义已经在昏迷的边缘。 仁义， 严爵和一个战士将仁义抬上了平台车，他把自己的空呼扣在仁义的口鼻上，仁义的眼皮一直往下坠，他用力推着空呼，喉咙里发出干哑的呻吟。他强行吊着最后一丝神智，无力地揪住严爵的袖口。 孙毅， 严爵看着他满脸的狼藉，阵阵心痛。 你别说话了。 仁义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。严爵摸了摸仁义的头发，他嘴唇蠕动着，却说不出话来。眼圈已是通红，心里难受极了。两个战士把那位重伤的父亲也抬上了平台，平台以最快的速度远离了连廊，远离了火场，向着地面下降。浑浊冷冽的空气注入了仁义的身体，随之而来的还有现场的一片悲伤的哭声，伴随那充斥着焦煤味的寒风和灰霾的天空，压抑的让人喘不上气来。仁义挣扎着想爬起来，却被人按回担架。他低吼了一声，生出强烈的愤怒，而他甚至不知道这愤怒是针对谁。突然，一只温暖的有力的手握住了他的手，仁义怔住了。模糊的视线里，他看到了龚应贤苍白的焦急的脸。他张了张嘴，所有强撑着的委屈和痛苦都在这一刻决堤了，他的眼泪狂涌而出，他含糊不清地求救着。 孙定义呢？要救你救救他，女侠你去救他。孙定义， 龚应贤心痛难当，他要怎么告诉仁义残忍的真相？他只能紧紧抓着仁义的手，这是他一生都不愿意松开的手。 让开，不要围在伤员周围。 急救员推开了龚应贤和严爵，给仁义戴上呼吸器，但仁义却突然激烈挣扎起来，像困兽一般无声地咆哮，急救员只好给他推了镇定剂。仁义无力地看着头顶如末日般阴霾低矮的天，堕入了黑暗之中。仁义身上有多处高温灼伤，并吸入了毒气，在医院昏迷了近三天才醒过来。龚应贤和曲阳波都在病房里守着，当仁义苏醒时，两人都满脸紧绷，眉头深锁，他们既担心仁义的身体，更担心他的情绪。仁义睁开眼睛，茫然地看了好一会儿头顶雪白的天花板，思维能力才逐渐回归大脑。这里他一点都不陌生，是多年来出入数次的红武医院。他目光下移，看了看一左一右床边的两个人，他们两人脸上的沉痛和身体的僵硬让他感到不解。为什么这样仿佛如临大敌地看着他？他还活着呀。是的，他还活着。可是从20几米高空掉下去的他的兄弟，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颤声问向曲阳波：“ 孙定义。” 曲阳波眼圈一红，几乎是下一秒就要落泪。仁义长吁了一口气，感觉身体空荡荡的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。龚应贤很想安慰仁义，可他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语言在这一刻太单薄太轻浮。 他只能握住仁义的手，紧紧地握着。仁义的心抽痛不止，这种悲愤和自责能把人啃噬得千疮百孔。 每一次出任务，我都发誓要带每个人平安回去。 不是你的错，仁义，不是你的错。 我是中队长，是我把他们带进去的，带一个回不来都是我的错。我怎么想到爸妈救他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还有他女朋友，我怎么 孙排长在生死关头救了一个3岁的孩子，他的家人会理解他的选择。仁义，这不是你的错，错的是犯罪的人。 仁义缓缓地转头盯着龚应贤颤声道， 是纵火。 是纵火，现场已经找到了证据。 是紫燕吗？是紫燕吗？ 还不能确定，但很有可能是。仁义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抓到凶手。 仁义激动地用拳头捶着床板，胸中恨意滔天。曲阳波压着仁义的肩膀哑声道， 仁义，你冷静一点，你伤得也不轻，不管你如何自责，你要记住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中队还有一大帮人要仰仗你，依靠你。孙定义还在等着你为他报仇。 仁义咬着下唇，任泪水横流。 我要回中队处理事务，你好好养病，早点回来。 曲阳波抹掉眼泪，闷着头走了。病房的门一关上，龚应贤就立刻将仁义紧紧拥入了怀里。 仁义，我在。 看着仁义悔恨内疚的样子，龚应贤只觉得心都要被搅碎了。他认识的仁义总是像太阳一样热情又闪耀，能够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，从不曾这样痛苦脆弱过。仁义紧紧回抱着龚应贤，仿佛这就是他的救命稻草。他将脸埋进了那温暖宽厚的胸口，发出沉闷的哭声。后来仁义了解到，这次商场大火造成4人死亡，30多人受伤，直接经济损失达7000万。最后他们救的那对父子，父亲伤势过重在医院去世，孩子的母亲几个月前刚刚病逝，所以父亲才经常把孩子带去上班的地方。一夕之间，一个3岁的孩子就没有了双亲。仁义住院的那几天，中队的战士和领导陆续过来看过他，但他一直精神不振。龚应贤白天查案，只要一有空就往医院跑，晚上几乎就住在医院，两人没有过多的交流，大部分时候都是龚应贤陪着仁义沉默。住院一周后，仁义坚持要出院，谁都拦不住。出院后，仁义一直没敢去看孙定义的父母，组织上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慰问和抚恤，葬礼则定在下周一。那一天刚好是7年前孙定义进中队的日子。这些天来，整个中队的气氛都很压抑，从前的嬉闹欢笑只存在于记忆中，每个人的心都充斥着悲愤。这天趁着战士们出早操，仁义独自进了干部宿舍，走到了孙定义的床前。虽然消防改制之后他们已经不是军人了，但始终还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和习惯，床上的被子叠成豆腐块， 桌上的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，什么都没有动过。任意坐在了孙定义的床上，恍然间仿佛下一刻宿舍的门就会被推开，晨练归来的孙定义会一边说笑一边走来，聊昨天看的球，讨论中午吃什么。他甚至能回想起孙定义笑起来时脸上的每一道纹路。 人队， 如果什么都没发生就好了，如果只是一场噩梦就好了。吱呀一声，宿舍门被推开了，任意猛地抬起头，眼中闪现一丝光芒，只是在看清来人后眼眸再次暗淡下来。 任队，你…… 他看到任意坐的正是孙定义的床，眼神变了。 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舒服，请了假。 好好休息吧。 任队，那天如果我早点上去会不会…… 他因为空护余量不足且救援服破损，被任意勒令下去换衣服并背几个备用空气瓶上来。他下去之后向指挥员汇报内部情况，换衣服取瓶子返回，前后最多不超过十分钟，任意已经带队进去了。如果他早一点，结局会不会有所不同呢？ 别瞎想，跟你没有关系。 我跟孙排长是老乡，我刚来的时候不适应北方气候，咳嗽了一个多月，他特照顾我。 任意倒吸一口气，轻轻咬住了嘴唇。 任队，你说我们成天想救别人，有时候又救不了别人，有时候连自己兄弟都救不了。你还记得那个少年吗？就那个卡在挡风玻璃上活活流干血的少年，他求我们救他，我们都救下他了，他还是死了。我就时常想，我们做这些的意义是什么。 人一回过头，泪水在眼圈里徘徊，他轻声说， 比起我们没能救的人，我们救的人更多，这就是我们做这些的意义。 崔医生轻轻摇着头，脸上带着一种置身的无力。任意很想安慰崔医生两句，却发现那些话甚至无法安慰自己，又如何去说服别人。他只能拍了拍崔医生的肩膀，几乎是逃出了那间宿舍。可他又能逃到哪里去？整个中队到处都是孙定义的影子。这是他当上中队长后第一次面对战士的牺牲。他还记得小时候，他爸时而会变得非常痛苦、消沉、易怒。那个年代，安全隐患更多，消防措施更少，消防员的牺牲率也比现在高得多。在他爸几十年的服役里，几次面对战友的离去，最严重的那次宝生化工厂爆炸，他的中队一次就死了四个人，而这甚至不是牺牲率最高的中队。爸是怎么挺过去的？他能挺过去吗？